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集的 AKB 嘉年华啦。嗱，咁啊，大家都知啦，咁我哋其实系两个礼拜一集噶嘛，但因为总选临近啦，所以我哋咧就而家系一个礼拜一集啊。好啦，咁嗱，今日咧就有阿琪啦，咁啊仲有 我阿添啊， 阿 Henry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三个啦，系啦，啊翻嚟啦，添，终于都翻嚟啦，系。我以为你爬咗个举之后，你唔舍得翻嚟啊，大佬。 我嘛。咁呢啲場合啊，點樣都要翻嚟嘅。同埋我禮拜，同埋我呢個禮拜三都有啲分，即係分析咗俾大家啦。唔知大家有冇睇啦？ 好啦，咁啊講緊嘅就係啊速報嗰啲嘢啦。咁我哋陣間會將會講少少速報 嘅。好啊，好啊。 啦，咁啊先講咗呢單嘢先啦。 好啊。 啦，早兩日啦，咁啊有我哋嘅朋友啦，咁分享咗出嚟啦，就係話啊。HKT 啊，田中美久啦，同埋玉竹天音啦，咁啊，仲有 NMB 啊，直川子同埋边个？有总之有四个人会退出Pro Tour 48嘅。 OK， 咁退出嘅原因啦，咁就众说纷纭啦。咁其实到而家咧，官方系冇任何公布过嘅，佢只不过就话你想知嘅睇节目啦。 啱啊， 系啦。咁但系若果你有留意喺官方嘅YouTube 嘅话咧，其实你会留意到嘅。咁因為其實佢定期佢會出一啲member 嘅一啲叫自我介紹啊，或者一啲叫做企劃嘅。 OK。 HKT 嗰方面咧，咁其實之前就出過一就是 member 自我介紹啦，咁亦都係有一啲玩wing 啦，咁啊斬晚嗰啲啦。 嚇！ 咁另外亦都玩一啲客官咧，得你家即係會入邊箱入邊有啲咩啦？咁其實頭呢三條片都有搣幾鏈嘅。咁去到第四個嗰陣時咧，而家係類似一啲叫做類似一啲另外一款嘅自我介紹嘅時候咧。就反而唔見咗 Mikaelin， 咁亦都即係話有可能係真係退出咗嘅 Mikaelin 係。咁另外仲有就係玉竹天音啦。嗱，玉竹天音其實喺一開始咁，其實係嗰個叫做公開見面嘅時候咧，就已經唔見人嘅啦。咁另外亦都係喺之前有另外幾次叫做嗰啲叫做 YouTube 短片嘅時候咧，亦都唔見佢嘅。咁其實嗰陣時咧，其實係其实好似阿 Henry 咁讲嘅，其实AKB 入边有AKB group 入边咧有三个 member 编咗去做嗰啲叫练习生嘅，一个就是、NMB 两个同埋 HKT 阿天音，咁但系而家咧就直头系退出埋啦，佢哋几个就，咁啊暂时嚟讲就都叫流年不利嘅 HKT 都叫做，因为你其实由佢今年年初开始咧，啲member 嘅即系点讲叫做。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 系啊， 工伤率。 同埋你嗰次啱啱上集，我哋讲你去 HKT 一专嘅合照会，其实好多 member 都病咯。 系啊，咁啊，即系例如讲严重少少啦，咁啊就系喺 K 4喺一月尾二月嗰阵时，咁啊例如 K 4嘅千秋乐啦，产生比率高型嘅话，咁啊硬花絲大病到鳩尖毛碌咁嘅款啦，入咗廠啦。咁啊，跟住喺出嚟公演嘅時候，又輪到胡拉斯基病到鳩尖毛碌咁嘅款啦。咁啊，又係入咗廠啦。咁啊，跟住就而家招長美英同埋硬花絲啊，又係病到傷到鳩尖毛碌咁嘅樣。 唔係，好似唔係抽咩吉抽吉一花 啊，腳傷啊， 抽吉一花腳傷。 咁啊，另外仲有抽吉一花又係傷到鳩尖毛碌咁嘅樣啦，喺個舞台度跌出嚟啦。咁啊諸如此類，咁另外早排馬多格有支氣管炎啦，成嗰啲，就今年都真係唔知咪犯太歲啦。 同埋嗰時我哋嗰時都有 劉元沙英， 劉元沙英出唔到聲啦。 係啊， 係啦，咁係啊，睇翻有 NMB 有兩 NMB 有兩個啦，咁跟住 NMB 有 HKT 啫 ，NMB 有 HKT 啦，咁啊佢就係田中美久頭先講咗啦，佢 NMB 嘅就直川子啦，跟住就梅山戀都係 NMB 嘅，同埋都係宇宙天音 total 四個練習生就係 因為梅山戀同埋直川子其實都係冇公司照噶，都係NMB 嗰方面嘅公司照嚟噶，你三個都係 即係根本其實都 即係連嗰套 掛個名落去都冇玩噶啦，基本上衫都冇著。 因為公開見面嗰時已經換咗係三個，咁其實即係嗰啲佢哋公式照上面嗰件咧 ，PD 嗰邊咧，嗰啲飯係稱之為櫻花裝噶嘛。 嗰件粉紅色嘢，粉紅色白色嘢啊嘛。 因為嗰件一嚟 Sakura Center 啦，咁二嚟嗰件衫其實都粉紅色白色，其實都係嗰啲校服風咧，都啲扮咪。 青呼青咁嘅櫻花裝咯。 但係如果佢咁樣樣嘅話，咁相信其實佢一開波已經唔玩啦，即係選咗出嚟佢唔玩。 唔係應該可能美甲其實係玩嘅，不過可能係最近腳傷嘅關係，所以佢無奈退出咯。咁因為亦都有人話係天恩可能係因為氣管問題，咁亦都所以無奈退出嘅。咁但係 NMB 嗰兩個真係唔知啦。 NMB 嗰兩個咯， 真係完全一啲消息都冇啦。NMB 真係一啲消息都冇，所以我自己都唔知點解佢兩個退出嘅。 我咪睇下佢有冇不埋嘢，睇下。 咁应该就唔会， 直川 子同埋阿梅山嗰边都。 直川子应该食营运推紧嘅，所以应该唔会咁快毕业。 哇， 咁就系问题系佢两个唔知究竟发生咩事，点解系突然之间话唔玩？ 咪睇节目咯，佢正如 睇节目啊，或者睇 NMB 咯 ，NMB 系不嬲 ，NMB 根本都自成一角噶啦，咁可能有啲。可能啲自成一角嘅嘢發生咗都唔定咁樣咯。 因為你唔 好，但 NMB 應該唔止佢兩個噶嘛。 NMB 唔止佢兩個，仲有四個， 仲有四個噶嘛。咁所以其實又未必關吉本事噃，因為有啲人話吉本事啊嘛。 差唔多啦， 唔知啦。 我估都係吉本自己內部嘅問題。 有啲嘢， 或者其實可能個 game 已經開始緊啦，可能佢可能喺集足嗰度已經淘汰咗啲 member，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佢可能係被勸退嘅。依家话啲人话， 我被劝退呢样嘢就正路好多啦。 不过就讲翻少少先啦，因为其实都系啲未确认消息嚟嘅。咁暂时普丢沙咧嗰边咧就分咗八组，咁另外亦都系用八首歌做对决嘅。咁因为其实喺我睇翻个表嘅时候啦，咁当然啦，呢个就唔系官方公布噶啦，咁系网上流传噶啦。咁其实你系见到美九同埋天音嘅，咁不过可能。若果是真的退出的话，应该他要再执个位置了。 得的了，这些我们再看个节目啦。再看个节目啦。 再留意 啊，看看东西。讲其他东西啦。今天是主题的，我们有。 跟着又入回个主题啦，就真的讲回 今次中部 选举啦，初步啦。咁因为由于阿 Tim 咁，其实佢喺嗰晚亦都已经系做咗个直播啦。 系啊，好快咁样做咗，好赶急咁样去做咗个初步啦。咁其实而家就有啲，但其實而家睇落去咧，個數字，我唔知道大家有啲咩反應啦。咁當然就係有人歡喜，有人愁啊，咁噶啦。 啱啊。 咁你咁你而家睇翻落去，你嗱，你而家嚟講個，我禮拜三都講咗嗰個一百位嗰個門檻係高咗千零票嘅。 係。 因為舊年係四千幾，今年就五千幾嘅。 基本上你其實你全部嗰、那個。速報嗰陣時個票都高咗啦，因為你以前我記得舊年你收尾嗰陣時係三千幾票嘅啫嘛，一百位嗰陣時三千幾票啫嘛，而家喺一百位係四千幾票。 係啦，就高咗千零票咯，所以其實今年嚟講咧，其實呢啲咁嘅重要嘅位置咧，那個門檻係高嘅。咁當然啦，有啲可能低咗，即係低咗票高位嘅都有。唔少嘅喺中間咁中間 next girl 話 upcoming 啊嗰啲都有好幾個嘅，咁嗰日亦都約率都講過幾個啦，譬如我最記得咪沙河啦，沙河就高咗啲票啦，譬如 23 高咗，而家23位位置高位置係高咗好多啊， 係啊，9000幾票其實都高咗嘅， 8000幾啦，咁多咗1000票啦，咁但係就仲有力發嘅，因為沙河嗰邊咧就而家講得噶啦，咁而家講得噶啦，咁啊而家要應該要講添啦，而家就係、是其實早喺我哋去合照會嘅時候咧，咁就遇到啲沙河嘅人，咁啊嗰啲係沙河嘅人意思， 沙河飯啦， 嗰啲飯啦，係嗰啲 委員會啦， 嗰啲會啦， 總選應援會啦， 總選應援會啦嚇，嗰啲新大仔委員會總選應援會嗰啲啦，咁嗰啲咧就講明咧就話咧要你啲人咧。就係、是、 希望請個位， 希望整個位就去搏嘅。所以其實今年咧，今年阿拉沙水嗰個應援會網頁咧，就係、是、今年特別整嘅。咁我之前都俾個條 link 俾大家入去睇嘅。咁啊，嗰時都花咗啲時間去 set up 嘅。咁因為小弟有幫手嘅，咁啊義務咁樣，即係最簡單嘅工作啦，咁樣啦。咁啊，跟住就都搞咗啲，即係搞啲時間同中間一啲，即係中間一啲隔壓，即係有啲唔協調嘅地方啦。咁最後都搞掂咗啦。咁其實佢哋都其實叫做早開波噶啦，今年。咁所以就其實今年如果多一千，即係而家多咗千零票咧，咁其實都係有一個原因喺度嘅。咁而家就據講就但係就聽人講就想象中會慢嘅，即係嗰、那個即係想象中慢咗嗰個票啊。 因為其實而家仲投緊嘅， 即係佢預嗰陣時嗰、那個嗰、那個投票率就可能冇想象中咁， 冇想象中咁高、嗯，所以大家咧，即係如果即係中意沙河嘅話咧。咁就真係要撐啦， 即係可能係啲票未過到嚟咧，因為你可能喺嗰邊訂過，咁可能你係三十號先發，咁應該未到嘅啫。 所以有啲有啲，唔係佢哋而家係有個咁嘅擔心喺度啦。咁當然係有咁嘅，當然係有 當然有個問題咧，因為一般嚟講通常都係比較旺嘅地方，即係東京區啊或者名古屋啊嗰啲大城市咧，佢發貨嘅率咧。嘅時間咧都會有差異嘅，有啲可能爭一日，有啲可以過分。我試過好似聽講啊，爭一個星期。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而家嚟講，大概即係佢哋都係估嘅。老實講，佢哋每日知嘅。咁、但係即係有個即係佢有個勢係計到咧，係會慢，因為佢哋有啲會報翻俾佢聽。哇！我投咗3號啊，投咗3號啊，即係佢自己報。 自己圍內咯。 嚇、啊！以前嘅話，條數就容易估嘅，因為以前有速報同埋中期速報噶嘛。 冇中期速報啦， 有以前有。 以前有，而家冇啦。做好耐啦，中期速報。 第三屆開始冇啊，第三屆。 冇啦。冇。兩屆啫，得就係 做兩屆。 太過。大個屈機啊嘛，所以就冇呢樣嘢啊嘛。咁而家佢哋都係靠自己報，咁但係佢哋但係佢哋個報嗰個速度係冇想象中咁好，所以而家佢哋都扯喺黃旗，所以就希望大家投落去。咁呢個就沙康嘅情況， 即係選情高急㗎啦，都係。 係啦，高急係簡單嚟講，即係高急啦。我咁多嘢都係為咗高急嘅啫。咁當然佢高得急啊，大家都高急。 係高得急。 其實邊個唔高急先得㗎？ 尤其是松珠更加高急。 松珠同薩古拿咯， 陣間先講啦。 咁而家其實睇落個勢，而家大家都 叮噹碼頭 噶，叮噹碼頭噶啦。咁有啲其實爭幾廿票嗰啲都見唔少喎。今次47、40幾位爭唔少，爭十零票、幾廿票、百零票嗰啲，你計落少數係爭係好多。咁所以今年其實都好刺激噶，同埋啲泰國嘅朋友一箱一箱倒埋。 都系啊，见到 Facebook 啊，或者系嗰啲 Twitter 嗰啲面都系成车，唔系成车成车啊， 成车啊，端车计啊，班友黐线。 嗰啲系唔系嗰啲货运嚟啫，咁啊，你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你依家其实好多啲竞选委员会都会 set 个总部噶嘛。咁你其实某程度上，如果你留意嗰啲 Twitter 度嘅啲相咧，其实留意到咧，有啲系会集中一个地方咧，去拆碟同埋去攞嗰张投票券嘅。 关咩？关东总部啊？ 系啊，关东部系关西啊，关东啊咁支持啦。something like this 啦，咁佢有啲就可能個人戰咯，即係可能幾個飯咁自己圍埋一個地方，然後自己拆碟咯。 你睇如果你豆啊係上 YouTube 嘅話咧，其實你會見到咧有啲咧喺度拆碟嗰啲咧，基本上係斷百張咁計噶啦。咁啊，即係啲係啦，開封啊嗰啲，跟住有啲好笑噶。咁拆完碟啊，例如收埋啲生死之後，跟住話哇 CD 未執可以啦。基本上永遠都出現呢句噶啦， 跟住掉 CD 咯，跟住掉完 CD， 跟住咪全部嘅，基本上個個都咁玩噶啦，唔係淨係報一兩個啦，入曬落電腦，全部 scanner 搞掂。 係啊， 咁嗱。睇翻先啦，嗱， 咁啊，同埋101至120位啦，咁 咪求其抽幾個啦，唔好講咁多個， 係啦，咁啊，例如咁啊，先講咗兩個外國人，三個外國人先啦，咁啊就係泰國嘅Misha。系咪 Misha 定 Music 啊？ 泰国 Music 啦 ，Music 同埋啊嗰个叫咩名啊？嗰个 即系布拉班啊，有啲名。 呢个识讲日文嘅喎，一般人泰妹识讲日文嘅喎。因为佢出播完咗之后咧，跟住咧又唔知电视台定系有嗰啲咧，有新闻咧去访问佢嗰时，佢系讲日文嘅。 哦， 系呢个识讲日文嘅呢个。 佢有个我记得嗰时有个 friend 咧，佢话呢个系 Captain 嚟嘅，系喺泰国咧都出名嘅。即系除咗 Music 之外咧，另外呢个Chipoli 应该系佢 BV 嘅队长嚟嘅。 介绍嘅时候，佢话用英文、泰文同埋日文有识噶，识三样 嘅，系识三句，识三种语言嘅，所以佢喺泰国都好受欢迎。 系啦， 所以唔出奇嘅，一零一呢个就 啊 ，Music 嗰个就 Music 都系佢哋喺入边喺Bangkok 嘅 4DX， 佢系 centre 嚟嘅。 喂，呢个佢呢个个海报系唔似日本人，唔似泰国人。 影到好日好好日本噶，个样都漂到白晒啦，基本上。 啱啊， 执出嚟，执出嚟，执出嚟， 咁一定有执嘅， 一定有执嘅， 相嘅嘢实有执嘅。 好啦， 咁轮到 再抽咗两个。 系啦，咁轮到马小姐啦，马小姐。 嗯，马小姐就104位，4200几。 其实马小姐有应援会嘅，所以应该我估嗰啲应援会开始发紧工。 我觉得应该今年有机会圈内嘅。 我就觉得稳啲咯，以家票数 嚟讲，呢啲咁嘅圈内咯，呢啲咁嘅圈内咯。 依家都唔圈内，依家104要 104其实都唔算噶， 争啲咯。 可能唔系100位应该有，可能应该 OK 嘅，我相信应该、OK。 我觉得100位会 OK 嘅，睇佢排队啊，啲人就知嘅、即系唔系净系台湾，即系唔系净系台湾人排噶嘛。 系、啊， 咁啊，另外讲下阿加藤绫奈啊， 加藤绫奈都不嬲都系啲人系冲唔会冲足过个人嚟嘅，所以系留前打后嗰只。 我都系咁话，但系我估应该都系 under 应该走唔甩嘅啦 ，under 我觉得应该就。 under 到票场， 超远喎。 招长尾英， 我话招长尾英就好惊啦，因为五廿几位嘅速步即系速步啦，而家113啦，即系唔入啦。简单嚟讲，选票啊跌，选票冇咗2000几啦。 其实嗰日咁讲啦，阿咪蓉其实唔系啲咁啊，嗱咪蓉嗱咁讲啦，佢做嗰啲嘢好足嘅 ，idol 嗰啲嘢咁啊，例如拍片啊，成嗰啲佢好足嘅，但系就握手会硬上， 人足啊嘛， 握手会佢真系硬上，握手会嘅话，真系太 不济啦，佢表现喺握手会呢家又尤其是冇埋翻组咧，其实佢 翻组加上之后出唔 啲翻组都未必揾佢，因为佢反应太差， 基本上系木。 可以咁讲啦，唔系即系佢要做好多 idol 嘅嘢咧，例如更新佢自己个 good 啊，做 show long 啊，好多系佢做好。 佢冇 嗰啲服装，嗰啲而家嗰啲叫做fashion 啊，其实而家好好嘅啦，已经系做得好多做得好足，但系问题最基本最攞命握手佢做得唔好。 人嘅问题， 人嘅问题， 对人接物嘅问题， 即系佢嘅对人接物系唔系好得咯？第一，第二，佢不嬲握手会嘅反应都系好俾唔到啲咩反应你。 咁啊，吊高几条音 得噶啦， 冇呢啲， 所以佢冇呢啲嘅，我觉得 我一次就爆炮啦。 佢把声系咁嘅样最惨就 系， 佢把声本身系高几个音嘅， 系啊。跟住下一个 阿米沙基，米沙基就阿方卷美少就 可以啦， 可以嘅，我问应该圈内冇问题嘅。反而阿咪咪蓉啊，真系可以。咪咪蓉呢个比我想象中高啊，咪咪蓉飞穿行内，唔系穿穿飞行， 穿穿飞行， 穿穿飞行。咪 咪咪蓉咁啊，因为可能喺普挑沙嗰边可能都吸咗啲人嘅注意啦，因为普挑沙嗰个 music video 嘅时候咧，系好多人话好可赞，大赞可爱噶。你即刻可以同我攞个，但系问题你睇平时嘅时候发觉又唔似，即系即系韩国人真系几好嘢嘅，咁都可以影到佢咁靓，即系连我嗰下我都觉得哇追得过大佬，嗰种咁嘅感觉啦， 跳啦呢度，其实依家都冇乜有我讲， 系咯，再都系讲埋阿音音嘅啦，音音就都唔多噶啦， 音音都唔多噶啦， 音音都唔多，不过 就你冇乜有我讲嘅，我觉得呢啲其实位 好向上啲发展， 向上啲发展， 某人嘅租康。 咩租康啊？ 山田彩彩系咪？ 哦，我租康啊， 系而家起租康啊， 我而家咪就系琴日，我嗰日我咪就系讲咯，咪就系佢唔投佢票，搞到佢咁低咯。 某人气租康啊，某人 直情气成气租康添啦，公开谴责啦嗰啲。 唉，算啦， 走咗去 呢家人哋去个心去另外一边噶啦，所以唔使理噶啦，算啦，放弃啦。 咁唔系，其实佢个对应有真系 OK 嘅，佢啲 好玩噶， 佢系好玩嘅呢个，我都想我都留意下呢个嘢，佢俾佢搞到。 你最中意嘅太田奈穗？ 我最中意太田奈穗啊，安分咯，安分啦佢。不过佢好似系跌咗嘅，佢旧年嗰个速度嚟讲，虽然佢埋单冇入围啦。最終都佢都係安 唔係舊年65位啊， 喺65位，係咯，咁就係安安分分，安安即係繼續安安分分咯。 上年係6000幾票， 六千幾，而家4000幾嘛， 係啊，跌咗成差唔多2000， 你當佢留前頭咯，當佢 留前頭咯，到時再睇啦，見緊張幾種 就好難講話留前頭，可能真係我記得咁多，唔係啊，我上次見到佢咧，佢唔係好，佢係傾到偈，但係玩嘢。咁如果即係初初你譬如你有啲返咗譬如車嗰啲返咗你望落去你睇落去呢其實佢係有落差嘅。咁所以其實未所以 都唔係落差我覺得佢喺個 MC 表現其實都係窄窄地 咁都有落差。 你其實你喺返咗呢你見佢講嘢嘅次數呢反而係隔離嗰個講得多嘢過佢。 咁所以咁就有實有大量改造空間啦。 跟住再跳啊，再跳啲啊。 阿谷嘅话就问啦，阿谷嘅话今年应该圈内冇问题嘅，但系个位置应该唔放 咁样咯。 咁就今次有少少意外，就88呢个 double 咗两个位。 哦，同票啊， 系同票， 最后最后系同票， 最后同票，个阿蔡泽同埋阿小田，小田 阿 Elena 啊。阿蔡仔今年应该就，喂蔡仔个工嘅就好吸引嘅，蔡仔工嘅就咁，但系佢个排位就睇下睇下啲发肯唔肯再泵水啦。呢个话，圈内应该唔成问题嘅，咁但系就个情况就有啲问啦。 嗯 啊，但我得争点啊？我得争嗰个小田呢个， 我得争 呢个 其实 好 92 圈外， 升咗 喂圈外，今次足部就八六， 八六咩 八八 八八。我觉得应该得几，我觉得佢应该 上年92，其实升，如果你咁样斋睇咧，其实升咗嘅。 咁啊， 如果咁样计就 系 咯， 系个排位升咗嘅。 希望佢可以拉埋你见到个名啦。 系啊， 咁啊， 咁就八井黄琴都比我想象中差唔多啦。佢上年都系八一，今年廿八五。 红旗正香，觉得你可以升唔升到红旗正香？你觉得？ 红旗成功最后应该升到，我估明嗰饭嗰班相推饭应该冇问题， 但系唔会高咯， 其实我就有少少意外咧，就阿 B B Q 加一， 因为 B B Q 我觉得立前斗后啫，我 B B Q 我觉得系 嗰班， 但后得滞啦啩， 后得滞啊， 大佬。 咁我又唔觉得嘅，你知人哋有部机噶嘛，系咪先？可能呢啲未 一个个都有机， 系个个都有机， 唔 系一啲啲嘅，我估唔系部个，可能有啲有啲冇嘅，有啲系即系好似头先我哋之前讲咧，佢有啲系总部，有啲系直情 group 埋一齐一个总部，然后收晒啲碟就喺嗰度拆。咁嗰啲人就可能要为咗充足部咧，就要买部机咯，因为你部机系真系为咗充足部去做噶嘛。如果你如果唔系嘅话，你人手入都得。 唔系，因为咁本身你部手机嘅话都可诶咩嘅，一个手机都可以有20张票嘅。 嗱，你而家嗱，譬如你而家咁啊，因为其实佢之前唔玩过噶嘛，逃出香精玩又玩，唔玩又玩咁样噶嘛，咁所以其实都系所以其实都系低噶啦。 山口真帆都低啦， 山口真帆就低添，山口真帆就低添啦。 山口真帆古殿内和嗰两个黐咗线噶，咁 古殿内和，古殿内和直头，古殿内和直头系乜嘢啦？嚟晒谱，我怀疑佢俾人欺咯，咁差。 唔系，可能系佢哋配票嘅时候，今次放弃咗啦， 放弃咗， 可能 某程度上系 机会， 系放 唔系？呢家可能放弃咗冲咗步啫，后边总会有票。 唔系，我觉得可能佢今年想即系，可能今年想玩乜嘢啊？嗰年可能系想玩嗰、那个 人数， 人数啊， 即系谂住做最大档。 系啊，咁所以今年所以宁愿拉低啲人嘅排位啊，我觉得佢哋咁 SK 咁、 嗯、啊， 可能系 咁啊，跟住系咁上下啦， 系咁上下啦。 有咗咩嘢都减成咯。 阿孖河河就我相信应该可以升翻上去嘅，因为始终 NGT 都 孖河同高仓文香应该冇问题， 升到 应该冇问题嘅。到时再留再睇咯。 咁啊，跟住再上就系真子，真子呢个位好好，即系难听啲讲，佢真系几乎唔见得人咁滞。七十八 ，五千几票。佢 Komi 就抵死啦 ，Komi 就 Komi 抵死。 佢直头系， 但系 Komi 上年都系都唔满意啫嘛。 咁你咪 唔系你谂，唔系因为阿 Komi 其实佢即系以前佢好好对应噶嘛。但系自从 N 打之后，跟住佢对应啲好对应死鬼晒啊嘛。最惨就系、是。呢一樣嘢， 唔係所以有一扎，所以有一扎飯已經棄咗推 曬噶啦，我識得有個啦，而家走咗去揾 HKT 嗰啲 D3 啦，有個走咗去揾， 係啊，啱直上， 係啦，咁啊，阿 Ugalin 多謝保佳你，我覺得應該可以再升嘅，應該可以嘅，應該我諗應該四廿幾五百位到啦，我諗應該， 四廿幾百位咯，安安分分咁樣啦， 都舊年差唔多咯，我相信應該係， 但係嗰啲飯應該都咁上下啦啩。 应该差唔多噶啦，因为佢 啲饭咁上下噶啦，咁耐都。 我反而想知啊，反而系要上西宁可以去到边个位？ 上西宁应该呢个位应该冇问题。 呢个位咁冇问题，因为始终阿上西自从阿家姐毕咗业之后咁啊，上西妹都接埋唔少嘅咩啊嘛。 系啊，前 佢本身又 家姐票咯， 系啊， 家姐票咯，同埋佢身材都唔错啊嘛，有围住啊嘛，唔系佢依家我觉得即系越睇越上眼咯。 系啊， 我觉得佢好过家姐喎。 啱， 佢家姐张相好睇噶咋，个真人麻麻噶咋。 我咪未见过真人啊嘛，大哥。而且上西宁争好远，同佢家姐好似争七六岁定七岁， 差唔多咯，好似啊。 好似16啫嘛佢。 今日睇下搵完家姐合照，或者搵个妹合照。 下年出年先啦，出年先啦，呢家都玩完啦，过咗合照会。 下个月啊，唔系今个月啦，今个月有一场啊，今个月。 今个月最后咯。 今个月有一场。咁啊， 握手都得嘅。 阿 Nabi 咁啊，混上混赛，啊呢个位，咦我有少少意外，比我想象中高。阿 Nabi， 其实 OK 嘅，我估云彩应该如果 keep 住个势，应该呢个位应该 keep 住。 呢个系好感恩嘅女仔嚟噶，因为你同佢讲话，你知道你搵佢开心到弹起噶啦。 嗱，即系如果我预测啦，去到八十位，如果今年嘅话，应该系14,500票最坐底要15,000票先到呢个位。 旧年差唔多同旧年都真系 差唔多，应该 咁啊。阿 boss 应该就可以再上嘅 boss， 不过我预阿 boss 应该圈内噶啦，今年我谂应该都系30多位 ，X 哥我会 boss 系 X 哥咋。 好，再 咁啊，再上啦， 再上，一时间唔多。 好啦，哇，這个我真系终于都可以见到佢喺初步见到佢啦， 联赛 系冇错，今年初步6,000多票啊。 一百六乜嘢啦？ 希望今年可以乜嘢啦？希望今年佢可以再上到去上面啦。因为喺普挑沙嗰边，我 U C V 度又见佢唔到咁啊。咁但系佢呢几年其实都好薄嘅。咁讲真嗰句，咁啊，加上不过今年又有 Sting Single 入边嗰啲嗰啲级别曲咁嗰啲叫做Center 都有做过啦。咁啊，我觉得。今年好，應該收成一年嚟噶啦，今年應該係 雷聲 OK， 雷聲生嘅 OK 嘅， 好 OK 添 ，keep 住先啦 ，keep 住先，應該呢個位應該仲有上嘅。 我相信係50左右啦，我相信係。 系啦， 咁啊，跟住阿伦伦 就未见过，唔知 出江布伦， 但系江布伦，喂，但系佢系几好玩嘅，不过而家就6,100几， 好 但系佢 nice 噶，好 nice， 应该除咗 UU 之后，佢应该最犀利噶啦。 因为 都唔系，应该咪如果佢计佢又未到佢，如果就最犀利，其实比 UU 更加犀利嘅系阿仓井美成美， 红本嗰个咯， 红本个 ，OK， 不嬲选佢，如果计天霸嚟讲，最强嘅 佢，即系拉鲁啦， 系拉鲁 啦。 阿伦伦系喺嗰个出喺bingo 入边，佢同阿马嘉玲可以话最得阿边个欢心噶嘛，同阿川最得川管欢心噶嘛， 系啊，川管 系啊，所以阿伦伦都喺 AK bingo 嗰度都有唔少成长嘅。咁只只啱出道嘅时候咧，俾阿沙士话咩嘛，把声系同阿前田一模一样嗰个啊，系啊， 得错咗道啊嘛， 系啊，咁啊，跟住阿中野郁海。啊！呢个位终于都见得翻人了， 好耐冇见佢啦。 唔知点解咩事俾人运气推，咁啊，梗系问题低潮期嗰一排，但系都好搏命嘅。咁啊，终于都可以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啦。阿 V 就 见到佢啦，终于。 阿 V 就有少少尴尬，阿 V 我觉得，唔系阿 V 今年 last 一年总选嚟噶啦，阿 V 今年系，你话佢今年再做一年噶啦，咁。早几日嘅圣诞节佢都有讲过啦，今年 last 一年噶啦，咁 咁就准备执业噶啦，又系 咁应该唔，我觉得唔系佢觉得 PT 嗰边嘅话，应该都唔会话执业住嘅，我觉得就 睇点先。 咁我相信，不过我相信今年啲粉应该都要搏晒老命噶啦，嗰啲粉 我估都系 搏噶啦，应该要啦，系嘛， 都要噶啦， 唔好意思啊嘛。 咁啊，跟住就轮到你个ODA 啊。 ODA 啊，琴日先发现 ODA 原来 小田彩家 发现啲，琴日先发现个 ODA 原来系傻嘅，咁啊， 我不嬲傻噶啦， 咁啊，跟住其实我琴日先至咩，其实今日都开始慢慢睇佢嘅，有希望嘅 ，keep 住呢个位先啦，咁啊，再睇下，都系咁，如果佢咁样 keep 住咧。佢跟住之後再上就有希望啦。 應該有機會， 應該有機會 喺呢個位上下徘徊咯。 本田仁美，我覺得應該可以再上嘅，我應該圈內唔成問題。 唔成問題，我覺得佢今年佢嘅表現不錯。 如果你有留意普挑沙嗰邊咧，本田仁美嘅位置咧喺韓國 center 後面嘅咋，佢個排位用前個啊邊個用前個巡。用前的松珠的佢排位系，咁可以留意一下。 唔系到时再留意咯，因为始终依家分咗班啊嘛。佢跳舞系 O K， 佢啊跳舞系一流嘅喺天白。 喺早排系咪有场公演咧？咁啊名人公演咧？阿本田仁美其实系选拔 member 嚟嘅，有嗰个叫做孤岛的星空嗰个啊，啲跳舞系跳到癫嗰个啊，嗰个公演啊。 咁要真系要留意一下啦， 到时留意一下啦，因为其实喺 bingo 度入边跳舞比赛，佢有份拍中野郁海同埋另外一个环山结衣嘅，佢三个喺天霸嚟讲跳舞最大最强， 系啊，咁啊，另外阿龙野由美子。 龙野又美子 见到人啦，见到人啦，交到功课啦，呢个 呢个交到功课， 今年初步入到围都见交功课， 系啊，哦唔系啊，如果你今年总选如果 STU 冇一个入嘅话，其实好大镬噶，所以起码要有一个， 系啊，总之而家阿龙野而家希望之一嚟噶，龙野而家， 咁当然啦，你搞咗两年咯，你乜都冇， 咁唔系冇办法啊，大哥有冇剧场冇成，而家就系靠巡回公演。 佢有啲仲有另外一個圈內，暫時一個圈內噶嘛。 得一個啫，得個。 誒，仲有一個上面，仲有邊仲有一個？ 上面有，我記得有兩個。 啊，係有一個，有一個。 石田千歲， 石田千歲。 啊，石田千 歲。有兩個嘅， 有兩個得，呢個再講，再講。 啊，司馬蒙。阿司马蒙终于都救咗咁多年，终于都叫有翻个排位啦。 系啦，我未见好啦，我未见过司马蒙喺度。 司马蒙以前都系八十外噶， 嗯， 都系八十外噶， 八七啊嘛， 下又贵啊，讲紧 系啊，咁 系又贵， 咁啊，唔系好薄噶，讲呢个叫喂 系薄，见到我见到佢系薄噶， 薄 女神啊， 啱啊， 一百场攻一百场有份嗰只， 八百场啊， 八百场有份啊，黐线嗰 只，但仲系大学生嚟噶， 系啊， 仲 系 输噶， 加油。 咁啊，跟住就小律有嘢。 唔係，如果講笑話要講之 作山河水鬼， 山河水鬼先啦。 山河水鬼都好， 唔係山河水鬼依家依即係小話要大家都識啊。但係依個山河水鬼咧係依家暫時嚟講喺 team four team four 入邊應該係暫定 center 係啦。 因為我今日啱啱睇五啊三單嘅個 MV 跳嗰隻舞嗰陣時候，佢係暫時別係 center 位嚟嘅。 係啦， 其實個人氣咧喺握手會嚟講，依家係喺研究生嚟講，即係已經係十六期嗰啲已經數一數二嗰啲嘢。 我冇記錯，阿山林瑞葵係 TJ Teacher 第四行嘅 center 嚟㗎，冇記錯啩？ 嗯。 咁啊咁都係好明顯營運強推㗎啦。咁但係佢都交到功課嘅，因為我都聽聞佢個對應都唔錯嘅。 係，反應又幾好。 係啦。 系咁讲埋山啊小女友意先， 小女友意咁啊，小女友意咁啊，阿 Teacher Teacher Center 万二万年二万年一月美少女，我觉得系因为自从二万年呢个名之后，跟住阿营运弃咗中野，跟住拥佢上嚟，我觉得系， 我绝对系啦， 唔系应该咁样讲嘅，个故事咧应该系咧中野因为咧一开始咧嗰阵时都系天霸转咗 Center 嘅， 啊， 做咗几首歌 Center 之后咧，后屘咧其实点解会俾人超越咗咧？就因为咧有一次喺你冇 TV 度要选一个 center 系跳佢哋嗰个初日嘅公演嘅，咁啊中野系输咗俾仓野未成美嘅，所以由之后咁样之后就开始跌咗落嚟咯，咁就变咗三头马车咯。三头马车嘅意思就系仓野未成啦、少有意啦，同埋阿板垣瑞沙嘅，就变咗依家就天霸嘅情况就系变咗依三巨头就拉住个天霸咯， 咁啊，中意佢又俾人就退居幕后，退居中层啦，唉， 系啦，咁呢节差唔多啦， 呢节差唔多啦，咁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继续， 好。 ついてもいい。ティーチャー、ティーチャー、今、さりげなく。ティーチャー、ティーチャー、今、胸を擦り抜けて。 好啦，咁啊，我哋继续我哋个总选速报啦。咁啊嗱，咁我哋而家去到 Next Journal 啦。咁都先讲明先噶，因为阵间我哋会讲 NMB 嗰个关于个总选嗰、那个大细嘅，所以我哋 NMB 我全部 skip 晒佢，我哋会 暂时 而家讲 啦，先等阵先再 讲 NMB 噶啦。咁四啊六中奖嚟噶，执翻身材。 執返身材啦，有懷預咗佢六七十嘅咋，咁樣打 六七十已經算俾面啦。我開頭仲諗住一百內啲嘅， 我預八九十咯，我預 係算啦。 唔係因為你始終都會推下呢個 NGT， 唔會咁咩嘅，所以咁 唔係咁。你問題佢人閪啊嘛，但係講亞洲會嗰陣時嗰啲死口死面啊，即係未總選嗰陣時啊，死口死面啊， 佢我 係 啊， 咁佢而家都。 叫做 好玩啦、 啊，依家叫有啲，因为要做嘢啊嘛，大哥。 选举期啊嘛，所以咪好玩咯。 啊，我都玩 嘅。系啊，选举期啊嘛，大哥，梗系要落足力啦。如果唔系，边人投票啊？ 咁佢都 是算啦，中 选之机啊， 你佢 再上啦。 咁啊，封永亚几？石田千岁，石田千岁， 石田千岁先啦。石田千岁真系俾我喺 SDU 嚟讲，我真系。我就印象中我就冇乜印象咯，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合照会咧，最多人咧就系阿龙野惠子同阿岩田 洋 菜啦， 系咪岩田洋菜冇咗？ 系啊，今次速报都冇咗， 今次速报都唔见晒，系啊， 到时会唔会有机会冲翻上嚟咯？所以 石田千岁呢个票应该圈内就应该可以嘅，我相信应该 唔系，如果圈内嘅话最少要一万票咯，万一二票咯。因为你要一百啊嘛，一百 三咯，我估萬三。 萬三就应该稳啲， 萬四、萬五啊， 萬五就去八十嘅， 萬五噶啦， 系萬五就一去到边度嘅？ 我谂萬二萬三左右。 O K 啦， 萬二萬三应该入到一百嘅。 啊，大家姐应该今年得唔得？大家姐 边个？ 啊，大家姐啊， 唔得，我都系咁话，不如唔好讲。 系啦， 想 福士央啦，福士央啦，我哋有个 Tommy 个至中意嗰个系咪啊？ 系啊， 吉祥物嗰个 啊 嘛， 系啊，福士来央啊嘛， 福士来央， 冇咩好讲 ，OK 嘅 ，OK 嘅，唔系佢上年都圈外， 啊 ，OK， 今年有冲波嘅 ，OK 啊，咁啊，阿封永亚几， 嗯， 封永亚几就旧年系啱啱紧 嘅 十尾门嗰两个之一嚟嘅，咁啊， 今年冲咗上嚟。 佢對應好好噶，佢對應， 我哋 衝得快啊，衝得快， 唔係我同埋佢蘇工表現都唔錯。 O K， 嗰條隊幾長先得噶？唔係佢個攻約先至好嘢，舊年嘅攻佢真係實行咗俾你睇啊！佢舊年話如果佢係圈內嘅話咧，佢就走雲全國47個都到附近一個有亞字嘅地方。咁不過上次京都嗰時候就咁啱嗰個唔知係咪阿尼公咧，就閂門喺度食曬包風喺門口。咁但佢真係喎，佢真係走曬去全日本47個都道府縣喎， 有個亞字嘅地方。 係啊，咁即係講咗一句，喂，做到咁個款，喂，我冇投票俾你啦。 啱啊，今年係 啊， 今年再睇下佢中公約有咩玩，到時再講。 再上啦。 来三名终于都叫守得云开见月明，正式 佢挨咗好耐喎， 佢都挨咗好耐。上年争少少啫，争唔知十零票啫， 争两位都唔 多少，唔系系争十零票啫。 系 啊，啱啱先， 啱啱系 哈娜 推过咗， 哈娜顶死咗佢， 哈娜顶死咗佢系啦，啱啱佢就落唔到嗰个啦， 系啦，争争几廿票嗰个嚟， 系啦。咁啊，跟住就阿沙亚啦， 川本沙次安定啦， 安定定啦，所以应该冇唔成问题嘅。 仓野未 成，拉路 仓野未成，我预计佢应该系 under 到 future 中间， 应该都系噶啦。 嗯， 版本爱玲赛又系一个终于都可以见到你见到你可以喺圈内见到你个 member 啦。咁版本爱玲赛咁HKT 咁三期生咁同阿边个系同阿达哥咪哥同期嘅，佢。当年在台湾那首唱的那个上环是真的惊，我真的个人是真的惊艳的。而且他真的在 HKT 来讲，他真的所有唱家班来的，真的那样。 OK。 咁啊，唔系，加上他喜欢自介的时候咧，喜欢玩 rap 噶。 哦。 系啊，他喜欢玩 rap 噶。 系啊，我知。 系啊，而且他很多时候咧，佢有阵时系中意咧扮咗啲头套啊，做啲做嗰啲咧就合成片啊，啲直播嗰啲咧，好鬼好玩噶。 有啊，留意下先。 最紧要记得我。 系，得啦 ，OK。 记得。九波零音 呢个就喺 TMB 嚟讲，依家另外一个做营运推紧嘅 member 嚟嘅。咁暂定系依家做 B 嘅 center 咯。 系咯。 所以其实 MV 入边佢好突出嘅。 系啊。咁啊 ，Module 后藤文少。 后藤文少都冇乜大问题，应该呢个位应该 under 咁就 under 到 next 咯。 系啦。咁啊，北川零八。 喂，都 OK 啦，今年33祝福都算系咁啦，安定定啦，应该。 想点啫？ 即系依家佢首先佢系 S 嘅队长啦，所以应该未来我估如果斋藤真木子咧，如果唔捞嘅话咧，应该佢会系 S 嘅队，应该系 SKE 嘅队长，未来嘅总队长。 啊，因为佢个排位系66、64、64，咁究竟今年佢个究竟啲反究竟嗰个叫做有冇咁嘅后劲啦？因为我头先都讲过啦，咁其实今年 SKE 会唔会其实就系谂住就攞个数咁去拉低啲票啦？所以 我觉得佢情况应该系相推，应该会配俾佢， 应该会嘅，我相信。 所以应该佢位置应该系咁上下嘅。 我觉得唔得啦，我觉得可能系 Lex 尾啦，我觉得系 Lex 尾啦。我觉得就应该系 Under 尾Future 头。 我觉得 Lex 应 该 Lex 啦 Lex 啦。我 Lex 尾 Lex 头咯。 系咯，差唔多啦。咁啊，跟住再上 Under 脚啦 ，Under 脚嘅路阿大长尾啦，大长尾啦又系安定嗰只啦。 大人未来 OK 啦，都系咁上下噶啦。我估系铁票嚟噶啦。 佢年年都上，都拉到个牌好高喎，年年都上。 年年都系咁上下嘅排位嘅。 我个唔系咁，不过大长就 应该铁票嚟噶，所以应该无如无意外，佢呢个位应该 under 噶啦。 under 噶，佢我都 under 啦，佢上唔到噶啦。 哇，佢目标系7，真系呢个我觉得 窄啲。佢问咗少少啊， 我都觉得问咗少少。 唔系，可能佢工作系乜嘢先？佢工作系 佢搞个感谢制咯。 咁去到咁识嘅可以啦，即刻唔使做都得啦。 应该喺 cafe 度搞紧最滞， 唔使做都得啦。你可以悭翻， 继续 咯。系啊，悭翻啦。咁跟住落嚟就应该捉内彩机冇啊，都冇乜大问题。应该同阿大长未来应该咁上下，应该 next 头future 尾next 头under 尾。 西川菜椰子可唔可以啊？你觉得？ 西川菜椰子，我估喺 NMB 嚟讲其实 OK 嘅。我估 NGT 细。咁應該我如無意外，我估今年因為可能雙推啲 NMB 反雙推，所以佢有機會入到位都唔出奇。 因為9000多票，咁其實如果佢再上，其實再搶再上3000多票，咁其實即係我哋預計個圈內㗎啦。咁我相信應該可以圈內就唔成問題嘅。 哇！佢目標係75，我估佢公約應該冇乜大問題。今年佢都差唔多10000票。 佢就算佢而家佢唔上啊，佢都應該 OK。 佢都9000票，係啊，應該冇乜大問題。應該如無意外攞多5000多6000票，應該到目標。 係啦。咁啊，跟住就啊，可以讲大西头香啦，大西头香， 大西头香应该 阿苏朗女王 啊，呢个应该冇问题啊！我头先我喺苏度，我喺 Twitter 度留见到佢选举总部应该有30000多票嘅，嗰度个箱已经系嗰度计过条数，所以应该如冇意外，佢应该有30000票到， 希望啦， 35000票到。 系啦，咁啊， 可能速報啫，因為佢可能未必入得切，所以咧就暫時呢個位置。 喂，如果35000票係選拔嚟噶咯喎， 應該有機會選，應該有機會選落。如果係真係投曬嘅話， 七添啦。 因为他们 Twitter 抌我啲相，跟住我计过他箱入边啲数，跟住得翻出嚟嘅。 啊，系喎，系喎，唔会神七黐线， 起码7000啊，大佬。 系啊， 咁啊，跟住就 佢神七就多多仔。 Melo， 如果佢呢个细个可以再 keep 住个榜样上去嘅话，我相信 Melo 应该入到 Under， 甚至系高位嘅。 Under 应该冇问题嘅，应该冇问题，应该冇问题。但系大选拔应该窄啲。 Melo 位，大家应该要俾翻啲面佢啦， 唔系因为其实你 咁努力呢排， 唔系因为其实你见到个 Melo， 其实佢嗰个握手嘅摆都买得好好嘅，咁另外亦都系减肥好努力噶 ，Melo 减肥好努力噶， 得 系啦，咁啊 系跟住下一个， 阿 Megu。 咩 高口位系啦， 咩股应该都系咁上下噶啦。 咩股我觉得唔得嘅位，咩我觉得可能再 我唔系我回落翻啲咯，我觉得佢45应该我估应该系 future， 或者 Lex 咯，我估 Lex 咯 ，Lex 咯。咁啊沙河 我觉得头先 沙河，希望沙河嘅话就50多40多，我觉得相信 under 已经好叻噶啦，我觉得沙河 under 应该冇问题， 我 预 沙 under 我都觉得 under。而家23位 OK 噶啦，不过唔系乜嘢，就唔好跌咯，即系想 唔好再跌咯， 你唔好跌咯，咁啊，佢就想选拔嘅，吓咁啊，上十六，上十六，即系 上十六 嘅，咁就 16就窄啲咯。 去年埋单42，咁啊就我谂 佢个攻略就反而好吸引，个攻略就。 AKP 咖啡同埋 shot， 跟住唔知系咩岩蓝嗰个唔知乜鬼，亦做试食嗰个，你睇下 有咩试食啊？ 佢出钱嘅、哦，佢出钱嘅、哦， 佢出钱又唔同啊！ 你睇下嗰个 岩蓝 produce 啊，佢自己 produce， 佢自己有个吓， 唔、啊、系自费自费，即系叫你俾钱。 站东试食会，不过要自己俾钱。 系啊。 加埋佢俾啦，佢炮制， 佢炮制，但系佢亲手炮制，但系但系你哋啲饭要俾自费， 咁系咪服咧？咁大家研究下啦。 系到时先再谂。 沙河嗰啲， 沙河 OK 嘅，沙河。 做节目嗰阵时啲嘢，佢煮嘢，佢煮嘢系翻两手嘅。 我预计应该可能真系会有去到 under， 但如果系十六位，应该未必得。 唔得，我都估唔得。咁啊，跟住阿本間日陽同埋阿山田野繪嗰啲，阿總監都唔使講啦，總監督啊， 總監都唔使講，應該神七冇問題。 年年都係咁上下位， 年年都咁上下，因為佢足部都唔會高。 神七啦，神七啦， 唔係喎，但係佢上年係七嘅，佢上年足部係七嘅。 哦，我唔知啊，唔知啊，唔係上年 last 結果係七嘅，咁足部真係 足部都唔係。唔系咩嘅， 算啦，都当足部当足部唔系正式数啦。总之佢应该有机会选拔选拔或者神质嘅，应该都得嘅。 唔得，营运都整翻啲万几票俾佢啦，真系啊，唔得都得嘅。 唔系佢啲饭好薄嘅。 O K， 好嘅，跟住下讲。 嗰次有乜诶阻鸠住我啫？又要嗰次。 下次下讲。 好啦，再上啦。 山田野佢话得个曹字嘅 啫。唔得，唔好再提。其实我想讲咧，中村无教呢个女仔系 O K 嘅。其实在综艺节目里面，即是例如在新式与朋友的节目，其实都很落力，所以其实都得到人的欢心的。我觉得今次企这个位置，可能他有对，即是对有些饭来说其实有些意外的，但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中村无家感觉上好像香港某个苏居鲁。 嗯， 阿嗰个姓马嗰、那个， 算啦，唔好谂啊。 佢其实喂，如果佢咁样睇，嗱，我哋睇翻啦，嗱，研究生里面佢系最高嗰、那个， 系， 咁啊变咗 NGT 入边佢排第三，排第几啊？排呢个 排如果 NG 如果系一二三， 前五嚟噶，佢系 NGT 里边佢系前五，亦都佢研究生里边排最高。咁其实佢咁其实就算我唔识佢嘅，都知道佢有背后翻咁上下嘅嘢喺度嘅。咁咪睇下。咪睇下佢點樣玩咯。如果頭先你咁講話個節目係咁出色嘅， 係佢 OK 嘅，所以到時再咩啦， 再 講啦， 報應嗰啲啦。 依家講埋報夢十夢同埋天未夠。 十夢嘅話就我選拔。 明白啦， 希望神七， 好快讲完啦，十梦， 嗰 班友好顽强啊，佢哋好顽强，佢哋，咁多年都仲有钱嘅，喂，而 ICC 叫炒， 十梦屋企有钱， 佢老豆有钱啊嘛，咁上年点会，如果唔系点会谷下边个啊教妹上啫？ 唔系佢识得好多衰角手嘅，衰角手好多投票俾佢噶， 系啊，咁衰角手又烦噶嘛， 系啊， 我得啦，呢个下个讲埋美九，我觉得十六应该冇问题。 我都觉得系， 应该啲饭都搏命，所以应该如无意外有，应该会 O K。 打头，我预打头， 我唔会啊，我预佢选拔未。 小电优来， 小电我上到总选拔啦，依家暂定选拔啦。 小电优来，我觉得 keep 唔到，我觉得 keep 唔到先有来，我觉得 keep 唔到 under 跌翻落 under， 我觉得会。 我个人觉得都系 under 头， 我都系觉得 under。 under 投票under 投 next 投。 福冈胜彩得唔得？福冈胜彩， 福冈胜彩可以， 我都觉得、哦。 我觉得因为嚟讲，就算唔系喺选拔位，应该都会喺 under 头。因为呢个女仔其实握手对应都系唔错嘅，同埋依家营运都力推紧呢个女仔。咁、其实我嗰次去有一次上年合照会，今年冇揾佢啦，但上年有揾佢，其实个对应系好好嘅。所以同埋人数几多嘅，尤其是今次我略略望过，其实佢人数都 OK 嘅，所以应该有一扎饭应该会肯投票俾佢。所以如果就算唔选拔，应该都系呢个位嘅。 今次 都会 under。 我呢次系蛇饼啊，同阿奇啊，嗰次系蛇饼啊，系黐几个蛇饼系黐线，长期蛇饼呢个。 长期蛇饼，所以因为佢握手会嘅表现唔错，所以有一扎饭 keep 住，应该系冇问题嘅。所以我估今年应该如无意外都 under 头或者 feel 选拔未。 OK， 美音选拔。一个 选拔咯，安定啦， 安定定咯。 咁咩？旧年 under 嚟噶，旧年 我知啊， 咁所以咪 但系神七就窄啲咯， 神七窄噶啦。不过我相信系十二左右啦， 我相信系十一至十三。 咁啊，跟住阿渊常望 Mija 唔得 under， 最点啊？我嗰头点翻 under 噶啦？我渊常望我点都系，你都系 under 未嗰只 under 头， 唔系。 分打中间啦。 阿咪赞嗰啲范格后劲唔系咁强噶咋，虽然佢每年其实个速度都可以有个唔同，有个位置都几好嘅，但系旧年嘅话佢其实跌翻去得翻卅几位嘅咋，就恩打都入唔翻啊。所以我觉得佢今年系恩打最顶到恩打中间嘅咋。 如果调教，如果佢发入边就系咯，如果佢吸新发入， 佢之的确嚟唔系喎，但佢上年速破卅一，跟住就入就卅四，其实应该有机会都会去under中间。 under 我觉得系，我觉得佢 keep 唔到呢个。 我觉得佢唔系 keep 唔到，肯定唔选上唔到选物噶啦。但系问题佢啲票数会继续 keep， 就会继续高，继续升嘅。佢上年有25,900票，我估今年应该有30,000票。 应该有嘅，我估 32,000咯，应该算影嘅。如果照翻嚟计讲，应该系 under 中间。 系啦。咁啊，应该我估应该可能系旧年 Madoka 嘅位再高啲，或者可能系旧年啊 Mickey 链嘅位。 系快，依家15分钟。 其实嗰啲冇乜嘢讲嘅，拉格咯，阿加藤美娜同拉格咯。 系啦，加 藤美娜，哇，终于真系叫守得云开。 守得云开叫月明啦，绝对系。睇下旧年佢几咁彷徨。 系啊，其实 挨咗 好耐啦， 阴公 挨咗两年女仔。 差唔多啦，你尤其是佢之前喺 NGT 度暂停声态噶嘛，后屘跟住因为营运嘅改变个营运方针，所以先掹咗佢落去其他即系 到佢见到大柠檬嗰啲 系啊， 犀利啊嘛。 咁唔系依家基本上 NGT 咧就佢玩法就好似奶团咁嘅，又唔会有固定声态，所以每集。每隻單都會不同 Santa 的、即第一隻就中遠利加，第二隻就大檸檬，第三隻就好像管藝樣、如此類推的，我估計他跟 keep 住可能都會 loot 住每一個固定 Santa 的、但是現在因為他現在在做 Captain， 所以應該某程度上應該可能有些飯相推飯可能都會推一推他、好了，跟住下一個 那個 都可以嘅， 選拔未 under 咯，我覺得係。 我都覺得係有機會選拔未。今年應該 Lucky Miku 應該呢兩個有機會去到選拔，有機會啊！ 發翻力喎，佢有一排佢又係好咩嘅喎，好沉。 Lucky 我唔知啊，我印象中佢今年合照會其實都唔係好多人。 系啊，其实佢 都系长期有升嘅， 都系少。 我 觉 得佢啲票 应该 系，佢啲票应该系嚟自沙士票多，我觉得系 有机会。 有啲嚟沙士票多， 有机会 系。虽然沙士就话 留咗啲票落去咯， 沙士虽然话唔玩啫，但系问题佢握手嗰啲点都要投票噶嘛，咁到时候咪啲票咪过咗落去啊，例如 啱啊嗰度咯，系，因为有啲沙士仲捞噶嘛，咁有咁有一扎票留咗落去都唔出奇嘅， 系啦。咁啊，即系跟住 太野彩嗰啲讲 啦， 讲 啦，太野咁讲啦。 高桥朱莉 ，我相信佢今年一定都仲系选拔嘅。 我冇问题嘅，所以大神七就应该窄啲咯。 佢旧年嗰句绝啊！佢舊年嗰句喺度公開表人，好似嗰句住啦。我 佢上次嗰個林家嗰單嘢啫，底表啊，嚟講 啊。雖然事後俾營運照費， 照完之後仲要輸一段時間嘅。 係咁，但係我睇得起佢喎呢句，我覺得 我覺得我夠僵咯， 夠僵喂，真係。 所以佢應該係暫定第三代嘅總監督。 係啦，咁啊，雖然阿香你冇嘢講啊，雖然阿香你對我嚟講啊， 我好講啦， 冇嘢講啦， 冇乜好講。 蛇寶。 蛇宝今年佢话想冲第一，我觉得窄啲，但神七一定有佢， 系啦，唔系啊，佢嗰个风嘅先抵死啊， 冈田一啊嘛，冈田一有佢份，冈田一啊， 咩 七年先啦， 你知唔知佢讲冈田一嗰下，我真心哇，不如我投晒俾你啦，我想叫冈田一啊，喂，佢呢个风嘅够晒绝啊，佢呢个风嘅， 叫冈田一啊，玩冈田一好啲，冈田一七年啦， 今晚 到 时先再 谂啦。 我头三名咁啊，阿迪嘅游街仲想招嚟同工业少良啦， 都系唔错。 我估今年都系依三个争噶啦， 依三个噶啦， 依三个走唔出嘅，一二三一定系依即系争一二三嘅位嘅。 唔系，睇翻迪嘅游街啦吓，佢旧年嗰、那个速步嘅同埋个总选排名咧，佢个爆发力好犀利嘅，但系后劲去到边又真系好难讲啦。今年后劲系点会好难讲啦？真系讲呢个句。 唔系到时可能下一集先有个嘉宾会上嚟分析一下 NGT 嗰边。 NGT 下个礼拜再 讲。 我知道下个礼拜下一集再讲。我知道到时佢会捻咗 NGT 嘅，到时睇佢 点样啦。再问睇下到时睇下找数啦。 唔系，因为我始终我大，因为嗱，虽然我系想 Sakura 嘅第一嘅，咁我其实我无论点我都觉得 Sakura 噶。 哦。 咁但系暂时如果睇招嚟讲嘅话咧，大本命系松竹。 嗯、真的讲真的。咁虽然啊速步攞唔到第一，咁但系以佢旧年嘅票数嚟讲，我相信都系上到都系六位数字噶啦、 嗯嗯嗯。 因为吓，同埋而家你同埋你睇翻咧，旧年又好，前年又好咧，其实阿松珠同埋地日游街嗰个票咧、嗯，即系速步嚟讲系都系差好远嘅。 系啊，上年都55,000票嘅。 啊，上啊咁啊两边都差两万票嘅，因为有 exactly 翻版咯，不第三名唔系公票少量啫嘛，旧、嗯、年。咁变咗而家继续咁样玩嘅话，咪睇下咪就系斩松珠后面咪发力， 咪就嗰班反咗翻咯。 搞大佬，你唔明俾面啊嘛？ 起码叫明姑嗰班反，起码叫悭。 好难讲啊，你哥，你一定要俾面嚟噶。 因为明姑咁啊 ，S K E 反好得意噶，佢哋系咩？佢唔知点解系。松珠饭同埋其他商品 系 唔啱雅噶， 系 唔知点 解 噶， 又 系唔知点解噶，系啊， 佢又分开噶，我哋好得意噶， 系， 咪咁不嬲嚟讲，有你冇我嗰只啊嘛， 系唔知点解噶， 因为我怀疑系由另外嗰单嘢开始嘅，因为另外曾经有一年咧喺中专嗰度超越咗阿松珠嘅、 嗯， 所以可能由之后嗰件事开始咧，就开始两边唔啱雅。 啊！ 今日开 我都听，我都听讲过，因为好似系后屘系好阿松珠饭好好 系好嬲啊！阿玲乐系玲好攻击阿玲乐嗰单嗰班饭嘅，所以玲后屘玲乐走咗之后咧，嗰扎变咗双推咧，嗰扎就同玲乐同阿松珠嗰啲饭就唔妥噶啦。 系啊，因为好似攻击玲乐饭嗰时候，亦都引起其他SKE饭不满啊嘛。 系啊， 玲乐不。 其实我怀疑就因为佢觉得阿松点解。明明阿松珠是 center， 点解要俾另外骑住佢？ 咁你讲多句，咁幼稚都曾经赢过啦，都唔见佢。 唔系 幼稚， 幼稚就因为始终营运做出嚟噶嘛。呢两个幼稚同阿象，呢两个系当系一个叫做竞争对手嘛。嗯、所以呢啲系历史嚟嘅。 唔系即系呢个咁讲啦。阿松珠凡就觉得灵力永远都是附属的， 嗯， 咁样讲啦， 就唔可以就辅助嘅，唔可以做。 朱丽奈就系朱丽奈， 系朱丽奈就一定要系。王一定是做 center 的、 啊、 另外只可以做辅助的、 啊、 不可以做 center 的。 咁啊 ,Sakura 啦 ,Sakura, 唔讲咁多啦 ,Sakura, 讲 ,Sakura 就之前讲过啦，咁啊今年就是最后一年啦，咁、 嗯 啊、虽然呢个衰女呢就曾真的在个 Google 里面呢就戴了头盔的，咁啊、 嗯、 就话出年可能会出现啲唔可能唔算嘅情况嘅，戴了头盔㗎我讲明先。 但呢啲讲咗好多次啦， 咁所以呢咁但係我觉得佢呢个票数都係见到人嘅，但系睇个后期嘅爆发力啦，咁我觉得佢今年系有机会争嘅，咁但系会 争7000几票。如果最后尾，如果大家两个票数唔争，唔系即系增加好多嘅话，其实我估都系争一万票。 我觉得咪有机会嘅，咁但系可能 有机会争，但系我印象中佢冇个长松珠饭咁发咁个爆发力咁强。咁強啊！ 因為我其實已經見到好多嘅就係、是有啲係其他個有啲飯係想拉埋 拉啲遊離票，我覺得係 拉遊離票同埋拉嗰啲其實今年冇參加總選咩乜嘅票啊！ 啱、 嗯，因為我其實我之前見過咧，有啲飯咧係直頭走去揾阿馬杜加揾阿富吉嗰啲飯嗰度甩埋手啊！ 嗯， 所以我覺得今年可能若果真係拉得成嘅話咧， 嗯， 係有機會可以爬頭嘅。咁、 嗯、 但係我就始終係都係大。資料嚟講，大本命都係松珠， 嗯， 就係咁多。 但係仲有一樣嘢嘅，你睇翻當年 Yuki Lin 啦，嗱，名古屋咧，唔係，sorry， 佢鹿兒島噶嘛，鹿兒島啊，不嬲都冇大輝咁出力啦，即係當年佢同資源鬥嘅時候，咁而家呢個情況，咁佢啊，咁大家都知道市應鹿兒島 㗎， 咁鹿兒島個市長啊，或者個政府有啲咩嘅深刻嗰啲嘅法力咧，就冇大分咁出面。咁尤其是今年明古屋咧，亦都好難講，亦都佢亦都阿小英今年喺明古屋都冇，唔係喺 鹿兒島， 鹿兒島亦都冇乜話好似當年大市咁樣咁高調嘅話，又話乜嘢，又話咩十魔大市啊， 但 係 佢 係 鹿兒島市 啫， 大 市 嚟嘅， 但拍游记好耐啦，而家大家都系，因为拍游记到而家都远大事嚟噶嘛， 系远大事啊嘛，佢系是大事啊嘛， 是大事啊嘛，所以其实，但系其实冇乜点样特别讲个事噶嘛，鹿儿岛都冇乜点宣传噶嘛，苏巴都咁，所以连呢啲嘢冇乜宣传嘅话，佢 唔系鹿儿岛，其实有宣传过阿萨古娜系呢个市嘅。 嘅觀光大使嘅，因為有拍片嘅，呢個可以揾得翻嘅。即係高調就可能一段段時間咯，可能佢始終都唔係成日 keep 住成日做嘅咧，就可能爭啲。而家依家又要兼顧部啲啦 ，46 咧 ，46X 咧。 咁所以其實 佢都好窄窄地嘅， 佢都會有啲分票嘅禮計㗎啦，小票價禮計係嘛？ 喂，不如咁啦，咁依次先差唔多啦，等間再 NB 啊。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嗱，咁我哋咧呢一节咧就讲 NMB 啦。咁嗱，总选 NMB 篇，咁啊，其实几尴尬嘅 NMB 真系。咁啊，即系点讲咧？每年都系食尘，难听啲讲系食尘嘅 NMB 真系唔知点解。 依家冇人发啦，你又采者又唔选啦，真系争。 可能唔知系咪地域文化嘅问题啊？ 系不嬲都系一个地域文化都系有啲关系嘅。 好，唔系因为啊，感觉上好似咧喺兰波咧，好似好迪士东京嗰啲活动咁嘅。 其实系唔，其实佢 我嬲迪士啦。 嗱，我哋早几年去 LMB 咧，去兰波嗰边睇，即系睇个总选嗰、那个 15年 嗰次咧，佢、连睇都冇人啦，即系唔系好多人啦。即系虽然都要抽飞，都要行个圈，但系你睇嗰啲人咧，你听啲话都系东京话嚟嘅，全部都 咩、北海道都有，但系 北海道啊，大 阪 会有，但系你会有大阪本地人。大佬，我喺兰波嗰、日。根本就係冷淡， 佢係對依方面冷淡啲。 同埋你講真，你話以前啊，三本彩嗰啲啊，或者埋老基嗰啲，東京多外邊多啊嘛，投嗰啲、你投翻本地嗰啲咪，即係你本地人投翻咪少咯。 因為其實講翻有少少咧 ，NMB 啲飯咧，首先係大阪同關東嗰邊嘅飯嘅對決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啦，因為佢哋覺得咧，檢NB 嗰班飯咧，本身咧覺得咧，檢等我要買你管部嘅CD 先可以攞到投票權。 係啊， 呢樣嘢佢好抗拒嘅，呢樣嘢係呢個 main point 嚟嘅，其實 呢個基本上年年都係咁。 所以因為佢年年咧覺得咧，因為幫你買碟推高你嘅銷量，咁我嚿錢就唔可以抌我 NB 度咧，咁我覺得啲有啲歧視咯，佢可能覺得。就變咗浪費啲錢喺你管部度，就 做乜嘢要嘥？ 仲都要嘥錢，我寧願抌嚿錢落去，我去 NMB 隻碟度，我谷佢銷量，同埋我去要見都係見 NMB 飯man霸啫嘛，咁點得我要攞買你隻碟去谷你銷量啫？但係要去你個場度去呃你啫，你哋嘅man霸啫，你即係呃翻 NMB 嘅man霸啫。咁可能有啲敵視關係嘅，其實由始至終都係關大阪同東京嘅勢仇嚟嘅。 係啦，都始終而家大家嘅消費文化都係有差別啦。 係，唔係係佢自成一國嘅。 咁啊， 你其他你見其他分台咧係冇依啲咁嘅情況，但係 HKT 都唔會咁嘅情況。 係 HKT 啲飯好貴添， 唔係都會繼續貨噶。系咯，呢度冇问题噶，呢样嘢佢 SKE 啊、NGT 啊，你见到噶冇问题噶，嗰啲继续都会继续。 当年彩姐嗰啲佢投嗰啲多嗰啲，全部都系关即系 关东票多， 关东票，埋老基嗰个都系关东票， 都系关东票嚟噶。 关东票，关西反而少啲。 系啦，咁啊，睇下啲分布啦。 其实好老实讲一句，全部都系见惯见熟嘅口面嚟噶。 嗯， 即系例如你啊，赖木志就好似冇见过嘅啦。木志，我印象中系。 内木智其实系啊，今年 佢弹出嚟嘅， 的确系。 唔系因为可能我近几排咁啊，内木智好似话今年最后一年嘅，咁另外亦都我见到有啲饭喺度宣传紧内木智嘅，咁可能有啲关 系 啦。 佢内木智佢而家系 NMB 里边最高嗰、那个，但系佢最高嗰个都系 Under Girl， 咁你明啦。嗱、你 Even 嗱你嗱嗱而家嗱讲下咩啦？讲下啲分布先啦。其实嗱由嗱讲由。最低嗰啲一百几嗰啲就两名啦，跟住就中间嗰啲都冇啦，跟住到呢个 upcoming 就有一二三四五名啦。 投票嗰只 一零， 你 feel 唔到嘅。 Future Girl 又冇名啦 ，Next Girls 有三名啦，啊百佳美乐其中一个啦，跟住 Under Girl 就一二 三个 三名啦，咁选百佳冇啦，咁你睇下几冷淡咯。 系啊，投票始终都系要等个钱买落买 AKB 管部嘅碟先有噶嘛。 系啊， 你分期冇噶嘛， 所以咪唔会玩呢样嘢咯。 咪即系讲真嗰句，你 玩都唔会抌咁多钱，抌咁多钱 落嚟，会落嚟人哋个铺路玩咯。 咪你见嗰啲全部都系见惯见熟嘅口面嚟嘅， 三本彩家嗰啲咯。 三本彩家， 三本彩家旧年冇噶， 旧年都冇，但系因为依家营运力推，所以应该系接佢谂住呢个人咧，应该系接三本彩嘅位嘅。将来 加藤直下太田梦莉嗰啲旧年有啦，百佳美流啊、吉田朱莉嗰啲旧年呢两个选民添啊，呢两个旧年系 涉谷都有啦， 涉谷空少都有。 嗰个啊， 但我估唔到百佳，我就百佳美流系低过内山智。 我都估唔系，我都估其实百佳美流最打都 under 噶嘛，我估百佳美流 咪就 系 咯。 系啊， 我觉得我有点突喎。 我就觉得可能系因为内山明其实今年系 个反个表现系好几突出嘅。即系相比起白间，当然白间好突出啦。咁另外就系木柱依家开始上紧嚟，其实应该系填紧迷，可能白间就填紧迷路机嘅位，咁佢就可能填紧去三观赛赛个位咯，即系叫佢第三个码头咯。系咯，所以依家其实睇得出应该系牛拉咁上下嘅情况开始推紧嘅。其实我上年今年去合照会见到人 NMB， 佢都算开始上紧嚟。 嗯， 开始有一集饭唔断落，咁一直都有啲饭佢要搵脚压实，虽然系咁甩，系咯，咁但系 keep 住个势都系 O K 嘅，我觉得系。 吉田朱莉嘅情况就 under 头选物未啦，我都系我都 觉得，我觉得佢应该有机会，都应该会系16位左右， 系啦，咁 十六位之上下咯，因为其实点大咧，吉朱咧始终 好多女饭噶， 系我借呢个年我哋都会讲啦，吉朱好多女饭，因为佢做教佢教化妆 嘛， 佢自己都出咗两本书啊，教化妆嗰度系咯。其实我 over 来讲，其实女饭嘅消费能力系高嘅，喺成个48嘅饭嚟讲，即系佢系唯一一个女饭多过男饭嘅人嘅成员嚟嘅。 未必嘅， 我印象中啊，我印象中，因为我觉得似啊系咯，因为其实某程度上有啲就可能因为好似啊冈田奈奈嗰啲好似你当系花靓仔咁样睇咯， 男女通杀咯嗰啲就， 嗰啲叫男女通杀咯，但系啊吉珠嗰啲系女仔嗰啲饭多噶嘛，咁其实你某程度上你排队都见到系女饭多过男饭 啊， 系啦，咁啊，但系涉谷啊安安定定，其实涉谷啊咁涉谷公少咧， 涉谷去唔到咁高噶， 去唔到噶啦，应该系 future 到 next 噶啦， 系，因为佢又有升，佢又唔系话好突出，又话冇乜特别嘅经，又特别嘅一啲。report 翻嚟话啲对应系点样？ 以前就好，嘅 report 系 OK 嘅 ，over 嚟讲， 以前就好多， 但系依家开始就可能冇乜突出表现，所以就静咗啲， 画咗牙， 可能系咧。 所以就所以乜嘢？但系如果佢落翻去嗱，再落翻去下边啦，嗱，上西陵嗰啲唔讲啦，就讲咗啦。 啱啱我头先讨论咗啦。川濑沙英其实over 嚟讲佢人气系喺 NMB 都算系唔错嘅，而家 有一年好似有个爆咗出嚟噶嘛，嘅 NMB 有个系边个啊？ 爆咗出嚟嗰个应该系都佢有份嘅，我记得佢上年好似三十几位嘅。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年读嘅 Manji 话有个 NMB 有个份系十， 我嗰个啊唔系嗰个系边个啊？今年冇选啊，嗰、那个啊。啊！突然间醒唔起边个添， 我都醒唔起，我都醒唔起叫咩名字。 大家醒唔起， 咁算啦，有佢啦，佢冇选有佢啦。咁啊，阿成少主， 俾翻个 名分佢啫。我觉得我记得冲野咗海，唔系冲乜鬼？ 冲咩行嚟啊？ 唔系 冲田行嚟黐 线啊！冲田彩华， 冲田彩华。中田行李是那个中田行李的， 是啊， 讲阿成， 好嘛，成少 主，成少主，唔系成少主，其实有啲真系自己嚟衰嘅，咁啊，其实营运强推嗰段时间走位咗，咁跟住后屘佢翻嚟， 又死地翻嚟咯， 后屘唔系最惨，佢翻嚟嘅时间都唔系正经嘅时间，而且翻嚟嘅时间系营运系特别欣赏佢翻嚟嗰种咁嘅 feel 咧， 佢冇影一排，即系冇影噶嘛，跟住而家就叫做慢慢接纳翻佢， 开始接纳咯，但系问题仲系有一班饭，同埋一啲咩饭系好抗拒佢， 梗系啦，由当 其实睇得出嘅， 我本人都几抗拒佢啦，因为 我都系， 因为其实点解咧，历史嚟嘅，因为咧。佢走咗之後，咁啱啱就係、即係個 Team M Two， 咁嗰時就嗰時啱啱 Team M 應該冇 M Two 嘅 Team M 我就第二嚟 Two， 係 Team M 都係個 M 啫。咁啊，咁跟嗰時係邊個咧？八架瘋子嗰啲啦，咁又是瘋子添。佢走咗，如果佢冇咗瘋子上， 係啦。 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佢翻嚟咧。最大威脅最威脅我就達到就係瘋子， 啱啊！ 所以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有啲瘋子化，即係傾過偈嗰啲咧，可能都好真誠嘅。 嗯， 因為我歷史係甚至有 驚阿成搶咗個位， 阿成係會搶咗，驚阿成搶咗瘋子個位，而阿成係有機會，而阿成喺個強推情況之下，係絕對可以搶到瘋子個位，打橫就得噶啦。 嗯，打橫黐入嚟得噶啦。 聽聞成嘅屋企人同。吉本有关系噶嘛？ 如果唔 系佢家族都好大嘅。 如果唔系佢唔使，如果唔系阿迷路基要食要两年雪藏，阿疯子而家咁样样又阿疯子就唔玩添啦，咁唔计啦，唔知佢都要雪嘅啦，疯子其实，咁佢唔使雪啦。 佢唔系因为佢毕业之后佢冇做过任何阿仲诶， 咁又俾佢咁佢又俾佢。 咁你唔系正唔系就系因为屋企 background 啊嘛，有底啊嘛，所以佢可能就免咗呢样嘢咯。 唔系因为其实你见到阿成翻咗嚟之后，其实系营运都系强咗佢噶。不过问题佢唔会做， 我 佢唔会去到 咁，佢唔会咁扬咯。佢自己知自己事啊。有一次升价，佢升佢都话后屘佢话自己哋唔升噶嘛，所以要过一个噶嘛，要过一个冷学啊嘛。 唔系因为佢其实阿成翻咗嚟之后，我唔知大家有知唔知。阿成其阿吉本佢安排咗佢唔知去唔知边有个电视剧揾佢做女主角噶。 我知啊，我知啊，我喺大阪电视台有个女神间剧咁样，佢做女主角咯。 系啊， 所以但系我我只可能得几分钟嘅节目嚟嘅嘅剧集嚟嘅，所以成日我两个睇过睇一阵间，我觉得佢演技真系唔得。 佢真系推到离晒大谱噶营运， 佢真系 唔系咁可能嗰个唔系营运推咧，可能系屋企人推咧，推佢做咧，你点知啫？因为佢话唔知 佢有钱噶嘛， 佢屋企唔系佢屋企有钱，同埋佢家底厚，同埋因为佢屋企有啲亲戚啊，都系大腕嚟嘅，即系嗰啲即系出名嘅演员嚟嘅。有一次唔知NB 唔知 N。AKB 定 NMB 表演，咁佢个好似个舅父就同嗰个 man 拍合照，跟住贴出嚟嘅话系阿边个成少主嘅个舅父嚟嘅， 啊好犀利噶， 好犀利噶，所以 简单啦， 系啊，总之佢屋企都几实啲大马噶， 因为仲有就系阿成少主咪后屘有一次系咪传到研究生升格嘅， 吓 嗰阵时有传闻啊。是营运费事阿成少之拒绝升格啊，一次过清晒全部啊！ 第一啦， 咁啊梗系啦。 第二其实 唔好意思啦，好似 第二其实一直以嚟成 NMB 都一直都唔够人，你唔升晒嘅话，你填唔到啲位去表演嘅话，其实尤其是嗰阵时 Team N 咧系长期缺人嘅，系长期得15个表演嘅，系争一个嘅，所以成日都有研究生上去顶嘅，最少顶一个。所以其实 NMB 是长期不够人的，不如索性一次就升晒啲研究生上去，然后再招人。依家佢都话招六期啦，好快。 佢要快啲，佢快啲招啦。佢 最最惨，佢招六期嘅时候咧，我直头觉得根本系屎佢，因为佢跟因为根本好似今次话咧系六期嗰啲。叫上堂费要自己俾， 唔系嗰个话开头摆咗个乌龙，佢话有人咧攞咗唔知魔灵粮咩嘅海报嚟 cap 人皮，咁一 cap 人皮咧，佢就嗰少嘢就出咗街啦，咁后屘先发觉原来我加咗啲嘢，佢冇留意，咁后屘就改咗噶啦，佢呢个系一直以嚟吉管咧签约咧系应该唔使佢哋收嗰啲咩 包食包住噶嘛，本包包， 应该一般嚟讲未必包食包住，但系 training 就 唔 系 全包嘅， 系全包，应该系上堂费全包嘅， 噶嘛，你成日根本系 直情签吉管噶嘛，签吉管约噶嘛，所以其实未必包食包住嘅，但系总之训练就唔使俾钱咯，唔收钱咯， 即系上堂嗰啲费用全 系啊，所以其实嗰个系话听闻系摆咗个乌龙嘅，所以后屘佢张 poster 系改咗嗰 part 嘢系冇咗嘅。 哦，咁即系我啦，咁即系可能系咩咧？系啦，冇 地咯就 系冇啊，即系唔系佢唔知吸咗人哋嗰啲海报，然后再 冇 update 啊，我冇 update 啊， 我得唔紧要咧，呢啲后话。 咁呢个嗱， 喂，讲翻正题先啦。 咁所以其实咧，你睇翻你一本嗱，头先你 NMB 今年都系唔着， 今年其实。系咁，就年年都系噶啦，基本上都系小档嚟噶啦。尤其是而家冇咗三本彩，冇咗 冇咗迷路机， 我反而今年见到阿边个阿谷川爱理。 今年谷川爱理都真系冇 咗。速播圈外， 都系圈外， 速播圈外 系啊。 计先条数。 谷川爱理其实 O K 噶，谷川爱理，我觉得系。咁但系佢真系嗌啲凡人投票都冇办法噶啦，真系。 咁算啦。 咁跟住系啦，咁跟住其实好难，其实。而家吉本嗰边又话无端端啦，剩条数细话搞吉本版，又男又揾，女又揾咁样样，跟住真系跟住又唔知点样，咁而家 NMB 有个烂摊子，又唔知点样样啦。你 唔系啊 ，NMB 应该会继续 keep 住做嘅 ，keep 住做咯，你 系 唔会发 唔系？但因为个问题，吉本版嗰个始终嗰个玩法可能又同偶像嗰个玩法又唔同嘅嘛，因为佢直情 accept 所有搞成艺人都可以入去啊嘛，总之签吉本嘅艺人都可以入去啊嘛，所以其实某程度。 道上佢你如你当系一个 group 嚟睇，但系唔系偶像 group 嚟睇咯。但系 NB 系好 concert 系 idol 嚟噶嘛，所以佢某程度上两边系唔会对立嘅。喺我眼中， 其实咧。其实 LMB 咧，本来其实有个好重要，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咧，就系、是、推广翻佢呢个佢大阪嗰啲新版，即系嗰啲新根本新喜剧嗰啲文化嘅、嗯。因为佢，因为其实呢啲其实佢哋亦都以前啊 LMB 啊啊边个啊一个以后来改名个咧，嗰、那个阿李婆婆啊，李婆婆叫咩啊？ 依家三头李婆叫 啊啊小谷啊小谷李婆咧， 以前叫小谷李婆。 小谷李婆咧，佢系而家都系根本新喜劇噶嘛，嘅乜關翻越咧，即系佢隔離啊，有個關翻越花月嘅劇場嘅，我見到佢嗰啲新喜劇嘅演出嘅。其實 LMB 嘅、LMB 嘅成立咧，佢除咗係即係叫做除咗係想話有個 idol group 喺大阪之外咧，其實佢另外一個 purpose 咧，即係另一個目標咧，就係、是、想推廣俾後生嘅人。去 留意個係啊吉本嘅招牌咯， 其他嘅嘢，因為吉本等於大阪噶嘛，其實係吉本等於 大問題，大問題佢嗰個 band 係春衝唔到去關其他地方噶嘛，只係留咗喺大阪度啊嘛， 夠 咯，係咯。只是有啲吉管嘅藝人就可以冲咗出去去其他电视台做节目囉。但问题佢个 band 仲係留喺大阪度囉，冲唔到出去其他地方。 喔 因为某程度上你见到佢依家好努力呢做緊啲收费台呢，佢吉管系做緊个有一句 YN channel 㗎嘛。另外再起依家再積極起咗一个 brand 叫做Kawaii TV 㗎嘛。其实某程度上佢系想借呢个 NMB,去做另外一样嘢，就是佢个电视台。 嗯， 佢系啊，所以其实你睇翻，又要等佢 NMB 个等佢转型噶，基本上佢 唔系即系等佢我觉得唔系转型 呢、這个企定呢个位啊。 唔系我第一，我觉得 NMB 咧依家需要咧系重新再起翻个 brand。因为依家睇个势咧，其实某程度上你见到 NMB 咧，除咗山管赛之外咧，系冇人撑，除咗山管赛同白间之外咧，系冇人撑得起呢个 NMB 嘅。 系啊，所以 因为以前就系三头马车啊嘛，正如我哋话斋，有三头马车啊，迷路机再加阿彩姐再加阿山田彩菜，呢三头马车顶住噶嘛。依家但系问题，依家缺咗呢个三头马车嘅起动啦，净系得阿彩姐仲 keep 住喺度咯。但系万一阿彩姐，keep 啊，白间仲可以啊，但问题如果万一彩姐走咗嘅话，成档嘢除咗白间仲系冧噶咯。 唔系，基本上你可以问下问下人 NMB 系识得边个，我譬如话山本彩姐 up 到边几个。 唔系，所有如果你喺日管啊，净系日管喺日管嚟讲啊，如果认识 NMB 只有得山管彩咯。 以前就 去到迷路机都仲可以问掹车边问路坐掹车边咯。但系但依家嚟讲，我觉得佢除咗白间之外，其他 member 都接唔到班嘅话，佢仲要需要一段时间去 train up 呢啲新嘅 member， 尤其是依家新嘅五期生， 哇， 或者将来嘅六期生。 而家六期生嗰边招紧啊嘛， 六期生招紧， 招紧， 未有， 即系你好似依家四日六咧，即系奶团咧，开始咧见到一期生咧，开始已经有部分 member 已经开始离会离开，所以咧佢营运咧招咗三期生咧，佢好急咧去推咗上去， 系啊， 佢希望快啲接咗佢哋一期生流失嘅位，即系例如依家啱啱最近山区走埋啦，咁希望咧就要有个三期生去接山区嘅位啦，咁至少咧，所以见到佢二十单其实都推咗好几推咗四个三期生上去，其实依家 NMB 嘅情况同奶团嘅情况一样，只系佢哋出手太慢。所以依家嚟讲，其实睇得到佢啲节目咧，开始咧五期生又上紧好多啦。定即系有试过有一个节目咧系五期生去做啊。咁跟住来六期生情况都可能会咁，招完之后就推六期生上去噶啦。 嗯， 其实如此类推，开始要换血，正式嚟讲叫做 NMB, 一定要换血，同埋打翻个 NMB 个 brand。NMB 个 brand 咧已经唔够人噶啦。 系啊，已经长期唔够人，再加上接唔到班，接咩班？ 又接唔到班，又唔够人。 系啊，所以 亦都话有啲话营运对唔好啊，又话冇包饭好食啊，冇靓衫去着啊，嗰啲咁样嘅。 人工低都系个问题啊， 人工低都系一个问题。 人工低啊， 唔系咁你吉管呢、這个不嬲都系喺 黑 薄噶啦， 人喺喺言论界，言论界嚟讲系佢最刻薄噶啦，即系又又要输又要成啊嘛，之前啊嘛， 中好串黑社会噶， 系啊，好串嘴噶嘛，所以佢某程度上就需要可能第一可能待遇要做翻好啲啦，咁你先吸到人嘅。 呢样嘢最重要。 NMB 有个代笠社曾经问过阿沙亚嘅人工嘅时候，跟住佢俾一个答复系绝望嘅差距。 系啊， 嗰个 D 一仲系出名噶， 系 咪先？ 咁所以 咁你沙亚第一期系出名噶嘛？如果你 offer 嚟讲呢家，其实 即系你咁样讲啦。NMB 嗰个 D 一咧系选拔 member 嚟嘅，仲系做个 center 嘅。咁但系问题 AKB 嗰个咧，阿沙亚其实只能够话中层嘅啫，即系个中层人工都唔高过佢，仲系绝望嘅差距。 绝望的差距啊，可能一个十万一万咧，嗰种绝望啊嘛。 系啊，好正嚟噶。 因为我当时听过啊，净系饭盒啊，都话可以话分唔够啊，啲饭里唔系分唔够，即系十六个饭盒嘅，即系16个人十六个饭盒嘅，但系里边啲嘢唔够嘛，大佬 啊。唔系啊，饭盒啊，杯面啫。 啱啊，即杯面咋，听讲。 有杯面添啊。 系啊，冇饭食噶。 我嗰时听过。 有啲咩好日子嘅，咪整个章鱼烧俾咯，再咪最靓已经系我钉噶啦，有我钉嘅系大日子嚟噶啦，你谂下啦， 仲衰过北韩， 系啊，好惨噶 N B 嗰啲名板冇饱饭食， 真系 廿 树皮咁咁，啱啊，咁鬼知。 喂，真系听讲啊，握手会都好似冇，连便当都冇啊，都系真啊，都系食个三文，唔知食个包定乜鬼啫。 屌仆街，第日我哋去 NMB 嗰， 唔系所以 出去买啲嘢食噶啦。 唔系啊，所以佢哋去 N 去翻管部大额嗰阵时咧，佢哋好开心噶，因为嗰度咧有饭食啊。 系啊， 即系幕張嗰啲啊嘛， 即系佢過壓，即系大 AKB 嘅大大嘅大壓就喺幕張度食噶嘛。 你知唔知啊？啲NMB member 唔係NMB member 有陣時係咪會參加全國 AKB 嘅全國壓嘅？ 我係有明啊。 你知唔知全國壓嗰啲便當係點個樣噶？海北海道係海鮮當啊，仙台係牛脷啊。 哇！ 佢俾幾個海唔係即係嗰係嗰啲咩福井嗰啲啊蟹嚟 啊嘛， 唔 係 啊， 恨死佢哋。 唔係啊，嗰陣時有 documentary 拍過噶。因为咧 AKB 咧曾过压嗰时咧，佢嗰阵时封嗰阵时咧系铺飞形式噶， 我见过， 系啊， 我睇过 啊嘛，啲 NMB 见到系铺飞咧，即刻两眼发光，系咁食噶， 好惨噶 NMB， 好似难民咁，好大镬噶， 所以咧， 差 唔 多土耳其啊， 所以各位咧应该咧NMB 粉咧投多啲票，咁佢哋有机会咧去多啲 AKB 嗰啲活动咧，咁啊叫食餐好啊，大佬俾佢哋， 系啊， 好阳光噶佢哋。即 系 有阵时即系见到喂，杯面啊， 喂，系真系咁，喂，咁嗱，咁啊，今集应该都差唔多啦嘛， 系啦，咁啊，我哋预计咁今年若果系NMB 有几多个圈内啊？ 十个都稳啲啦， 我 觉 得八 个到啦。 八个啊，真系八，可能真系八个咁上下啫。 八个或者 七个啦，就 系 一定系最少档。但系 希望有几个新嘅 member 会上到嚟咯。即系我希望山管彩家、 山本彩家要上， 同埋浪木子呢两个 代表， 系啊，呢两个希望都会有个好位置啦。最少入到十一八啦。 上西嚟更加要添啦， 上西嚟一定要添啦，因为要接家姐位啊嘛，大哥。 但山田秀秀点啊？山田秀秀， 山田秀秀砸点呢个唔得。呢家你连速步都冇，咁你唔使谂。 冇命啊， 系啊。 咁啊， 今集先。 下个礼拜边个啊？ 下 个礼 拜就系 HK 同 AKB。 好， 到时再讲。 好， 拜拜。傷つかない諦め方を覚え